星星和嘉士的团队赛至此终于全面打开，初看是嘉士咬着星星不放，终于追上开始了攻击了。可是总揽全局的观众都知道，此时星星战队叶修一挑二，而其他四人却战术走位，准备抄袭嘉士身后。嘉士战队对此明显一无所知，肖时清刚刚检讨完自己不够积极大胆，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。 星星这边却已经改变了战术节奏，解说潘林和嘉宾李一博将这些变化看在眼中，却努力忍住没有早下结论，直至看到星星战队的韩烟柔、小枪、一寸灰、小手冰凉这四个角色的走位越来越明确，终于才敢做出点评。出人意料，实在是出人意料啊！李一博感慨连连。 我们刚刚还在说嘉士战队打得有些太保守，不符合强队作风，结果这一转眼却是星星拿出了强势打法，王牌选手牵制敌主力，其他人战术走位偷袭，这是标准的拥有顶尖王牌选手的豪门打法呀！李一博这么一感慨，让很多人如梦初醒。确实，星星目前所用的打法可是标准的豪门级打法。 利用顶尖的选手和角色，尽可能多地牵制对手更多的力量，以此制造出更多的攻击空档。这种打法的原理在许多竞技场上都适用，比如篮球场上，强悍的球员可以一个人吸引对手2到3位防守队员，从而给其他队友创造出大量空位得分的机会。但问题是，眼下的豪门是嘉士战队呀。 面对嘉士，反倒是星星率先用出了这种打法，这是不是有些太夸张了？这种打法，王牌选手的发挥至关重要，而叶修对于担任这样的角色恐怕不会陌生。但问题是，现在的他已经不是昔日那个巅峰的斗神叶修，现在他要面对孙翔和邱飞两人的夹击，这两人的角色，叶知秋就不必说了，就是邱飞的战斗格式也是相当强力的战斗法师角色。 叶修能顶得住吗？潘林飞快解说着现场。顶不顶得住？这个答案根本来不及揭晓。嘉士战队已经后方失火，星星战队的节奏把握得非常完整，根本没有让这边的叶修承担过多的压力。他的存在更多的只是牵扯了一下嘉士的注意力，让他们积极地拉开距离。而现在， 唐柔他们四人的角色都已经就位，没有任何迟疑的就冲了上去。豪龙破军，深剑察觉到对手偷袭时，已经是韩炎柔端着战矛直冲过来。小枪、一寸灰这些嘉士选手以为都跑在他们前方的角色，都已经悄然绕到他们的侧翼，此时一现身，直接就进入了攻击范围。深剑的职责就是保护治疗。 此时自然是要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当肉盾，操作着他的拳法家连晋一步上前，就将张嘉兴的牧师之影掩在了身后。韩烟柔的豪龙破军正中连晋胸口，但是却没能将连晋击飞。深剑在冲上来当肉盾的一瞬，就已经开了技能钢筋铁骨，这状态下的拳法家是不会被这样的冲击给击退的。 连晋跟着就要对韩烟柔做出反击，结果一道卫星射线从天而降，将他完全的包裹其中。武臣的小枪开出大招，配合着唐柔的攻击，唐柔也不去和深剑纠缠，操作韩烟柔绕过连晋，就去攻击张嘉兴的牧师之影。张嘉兴不愧是嘉士一线主力队的治疗，这种局面也丝毫没有让他慌乱。 团队赛上，治疗经常都是对手的主攻目标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保持冷静已经成为了每一位治疗选手的基本素质。张嘉兴这种可以胜任豪门一线治疗位置的选手，当然不会连这点素质都没有。深剑的连晋上前当了肉盾，张嘉兴趁机就操作着自己的牧师向后撤。这种局面下，治疗要做的就是争取时间。 因为没有哪支团队会忽略对治疗的保护，治疗遭受攻击，团队会立即组织起救援。 治疗要做的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尽可能的降低损失，并和前来救援的队友形成呼应。张嘉兴操作支引后撤的功夫就已经认清了局面，他们家室的阵型还是挺完整的。星星这边刚一发动偷袭，局中的生灵灭就已经调转方向赶回来救援，就这已经足够让张嘉兴感到踏实了。三打四，凭家室的实力，张嘉兴觉得足够应付了，心中有了底儿，张嘉兴也就愈发的冷静起来。看到韩嫣柔直朝自己冲来，他加速朝后退去，真要凭操作和唐柔周旋一会儿，事实上张嘉兴也能做到，不过那样死撑未免有些不够智慧。张嘉兴此时已经看清了星星的角色分布，唐柔的韩嫣柔冲得最前，而从他们所了解的情况来看，这位选手虽然是个漂亮妹子，但在场上表现出的攻击性不比任何男选手差。张嘉兴此时操作角色不住的退却，却是想将韩嫣柔引得更深一些，让他和团队脱节，这样等家世开始反扑的时候，他就将成为星星这边的负累。短短的一瞬间，张嘉兴就能做出这样的计划，也不愧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选手了。但在看到绕过连击的韩嫣柔那提着战矛的姿势，张嘉兴忽然意识到有点不对。身后，这消息张嘉兴还没来得及发出去，从连进身侧绕过的韩嫣柔就已经一个180度的大转身，提起的战矛一刺，魔法波动澎湃而去，竟然是直接一个伏龙翔天，在这样近距离的情况下，蛮横的朝着连进背身打去，全中。身前的连进被小枪的卫星射线轰中，正挣扎着，同时还要留意星星其他人的举动。韩嫣柔不攻击他，而是绕过，他自然以为是要抢攻牧师去了，压根儿就没想到韩嫣柔居然是绕到他的身后打背击去了，而且还是这么生猛的一记背击。连进一下子就被推得飞了出去，开了钢筋铁骨是能抵御许多攻击效果，但伏龙翔天这个大招是带点抓取判定，这正是钢筋铁骨这一技能的克星。连进被推飞出去，如此一来和团队脱节的就不是韩嫣柔，而是连进了。再看连进被推飞后的落脚处，早已经被乔一帆操作着一寸灰摆上了数个鬼阵，就知这根本就是星星有谋划的一波攻势。